鲁迅小说集《呐喊》风波，此次 LibriVox 录音由公众所有。临河的土场上，太阳渐渐地收了它通黄的光线了。场边靠河的乌臼树叶干巴巴地才喘过气来，几个花脚蚊子在下面哼着飞舞。面河的农家的烟秃里逐渐减少了炊烟，女人孩子们都在自己门口的土场上拨些水，放下小桌子和矮凳。人知道这已经是晚饭的时候了。老人男人坐在矮桌上摇着大芭蕉扇闲谈，孩子飞也似的跑，或者蹲在乌臼树下赌玩石子。女人端出乌黑的蒸干菜和松花黄的米饭，热蓬蓬冒烟。河里驶过文人的酒船，文豪见了大发失信，说无思无虑，这真是田家乐啊。但文豪的话有些不合事实，就因为他们没有听到酒精老太的话。这时候酒精老太正在大怒，拿破芭蕉扇敲着凳脚说，我活到79岁了，活够了，不愿意眼见这些败家相，还是死得好，立刻就要吃饭了，还吃炒豆子，吃穷了一家子。一的曾孙女儿六斤捏着一把豆，正从对面跑来，见这情形便直奔河边，藏在乌臼树后，伸出双鸭脚的小头，大声说，这老物死的。酒精老太虽然高瘦，耳朵却还不很聋，但也没有听到孩子的话，仍旧自己说，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。这村庄的习惯有点特别，女人生下孩子多喜欢用秤称了轻重，便用斤数当作小名。酒精老太自从庆祝了50大寿以后，便渐渐地变了不平家，常说一年轻的时候天气没有现在这般热，豆子也没有现在这般硬，总之现在的时势是不对了。何况六斤比一的曾祖少了3斤，比一父亲7斤又少了1斤，这真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实力。所以一又用劲说，这真是一代不如一代。一的儿媳7斤嫂子正捧着饭篮走到桌边，便将饭篮在桌上一摔，愤愤地说，你老人家又这么说了，六斤生下来的时候不是6斤5两吗？你家的秤又是私秤加重秤，18两秤用了准16，我们的6斤该有7斤多嘞。我想便是太公和公公也不见得正是9斤8斤十足，用的秤也许是14两。一代不如一代。七斤嫂还没有答话，忽然看见七斤从小巷口转出，便移了方向对他嚷道，你这死尸怎么这时候才回来，死到哪里去了？不管人家等着你开饭。七斤虽然住在农村，却早有些飞黄腾达的意思。从他的祖父到他，3代不捏锄头病了，他也照例的帮人撑着航船，每日一回，早晨从鲁镇进城，傍晚又回到鲁镇，因此很知道些时事，例如什么地方雷公劈死了5公斤，什么地方闺女上了一个夜叉之类。他在村人里面的确已经是一名出场人物了。但夏天吃饭不点灯，却还守着农家习惯，所以回家太迟是该骂的。七斤一手捏着象牙嘴白铜豆6尺多长的香妃竹烟管，低着头慢慢地走来，坐在矮凳上。六斤也趁势溜出，坐在他身边，叫他爹爹。七斤没有应。一代不如一代，酒精老太说。七斤慢慢地抬起头来，叹一口气说，皇帝坐了龙庭了。七斤嫂呆了一刻，忽而恍然大悟的道，这可好了，这不是又要皇恩大赦了吗？七斤又叹一口气说，我没有辫子。 皇帝要辫子吗？ 皇帝要辫子。 你怎么知道呢？ 七斤嫂有些着急，赶忙地问，咸亨酒店里的人都说要的。七斤嫂这时从直觉上觉得事情似乎有些不妙了，因为咸亨酒店是消息灵通的所在， 一转眼瞥见七斤的光头，便忍不住动怒，怪他恨他怨他，忽然又绝望起来，装好一碗饭搡在七斤的面前道：“还是赶快吃你的饭吧，哭丧着脸就会长出辫子来吗？”太阳收尽了它最末的光线了，水面暗暗地恢复过凉气来，土场上一片碗筷声响，人人的脊梁上又都吐出汗粒。七斤嫂吃完三碗饭，偶然抬起头，心坎里便禁不住突突地发跳。一透过屋旧夜，看见又矮又胖的赵七爷正从独木桥上走来，而且穿着宝蓝色竹布的长衫。赵七爷是邻村茂源酒店的主人，又是这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，因为有学问，所以又有些遗老的臭味。他有十多本金圣叹批评的《三国志》，时常坐着一个字一个字的读。他不但能说出五虎将姓名，甚而至于还知道黄忠表字汉深和马超表字孟起。革命以后，他便将辫子盘在顶上，像道士一般，常常叹息说：“倘若赵子龙在世，天下便不会乱到这地步了。”七斤嫂眼睛好，早望见今天的赵七爷已经不是道士，却变成光滑头皮、乌黑发顶，一便知道这一定是皇帝做了龙庭，而且一定须有辫子，而且七斤一定是非常危险。因为赵七爷的这件竹布长衫轻易是不常穿的，三年以来只穿过两次，一次是和他怄气的麻子阿四病了的时候，一次是曾经砸烂他酒店的鲁大爷死了的时候，现在是第三次了，这一定又是与他有庆，与他的仇家有殃了。七斤嫂记得两年前七斤喝醉了酒，曾经骂过赵七爷是贱胎，所以这时便立刻直觉到七斤的危险，心坎里突突地发起跳来。赵七爷一路走来，坐着吃饭的人都站起身，拿筷子点着自己的饭碗说：“七爷，请在我们这里用饭。”七爷也一路点头说道：“请请。”却一径走到七斤家的桌旁，七斤们连忙招呼，七爷也微笑着说：“请请。”一面细细地研究他们的饭菜。好香的菜干，听到了风声了吗？赵七爷站在七斤的后面，七斤嫂的对面说：“皇帝做了龙庭了。”七斤说。七斤嫂看着七爷的脸，竭力陪笑道：“皇帝已经做了龙庭，几时皇恩大赦呢？” 皇恩大赦，大赦是慢慢的，总要大赦吧。 七爷说到这里，声色忽然严厉起来。 但是你家七斤的辫子呢？ 辫子， 这倒是要紧的事。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，留头不留发。 七斤和他的女人没有读过书，不很懂得这古典的奥妙，但觉得有学问的七爷这么说，事情自然非常重大，无可挽回，便仿佛受了死刑宣告似的，耳朵里嗡的一声，再也说不出一句话。 一代不如一代， 九斤老太正在不平，趁这机会便对赵七爷说：“ 现在的长毛只是剪人家的辫子，僧不僧，道不道的，从前的长毛这样的吗？我活到七十九岁了，活够了。从前的长毛是整匹的红缎子裹头，拖下去，拖下去，一直拖到脚跟。王爷是黄缎子，拖下去，黄缎子，红缎子，黄缎子。我活够了，七十九岁了。” 七斤嫂站起身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怎么好呢？这样的一般老小都靠他养活的人。”赵七爷摇头道：“ 那也没法，没有辫子，该当何罪？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，不管他家里有些什么人。” 七斤嫂听到书上写着，可真是完全绝望了，自己急得没法，便忽然又恨到七斤。一用筷子指着他的鼻尖说：“这死尸自作自受，造反的时候我本来说不要撑船了，不要上城了，他偏要死进城去， 滚进城去，进城便被人剪去了辫子。从前是捐光乌黑的辫子，现在弄得僧不僧道不道的。这囚徒自作自受，带累了我们又怎么说呢？这活死尸的囚徒。村人看见赵七爷到村，都赶紧吃完饭，聚在七金家饭桌的周围。七金自己知道是出场人物，被女人当大众这样辱骂，很不雅观，便只得抬起头，慢慢地说道：你今天说现成话，那时你这活死尸的囚徒。看客中间，八一嫂是心肠最好的人，抱着一的两周岁的姨父子，正在七金嫂身边看热闹。这时过意不去，连忙解劝说：七金嫂，算了吧，人不是神仙，谁知道未来事呢？便是七金嫂，那时不也说没有辫子倒也没有什么丑吗？况且衙门里的大老爷也还没有告示。七金嫂没有听完，两个耳朵早通红了，便将筷子转过向来，指着八一嫂的鼻子说：哎呀，这是什么话啊，八一嫂，我自己看来倒还是一个人，会说出这样混蛋糊涂话吗？那时我是整整哭了三天，谁都看见，连六金这小鬼也都哭。六金刚吃完一大碗饭，拿了空碗，伸手去嚷着要添。七金嫂正没好气，便用筷子在一的双鸭脚中间直扎下去，大喝道：谁要你来多嘴，你这偷汉的小寡妇。噗的一声，七金手里的空碗落在地上了，恰巧又碰着一块砖角，立刻破成一个很大的缺口。七金直跳起来，捡起破碗，和尚检查一回，也喝道：入娘的。一巴掌打倒了六金，六金躺着哭，九金老太拉了一的手，连说着一代不如一代，一同走了。八一嫂也发怒，大声说：七金嫂，你恨棒打人。赵七爷本来是笑着旁观的，但自从八一嫂说了衙门里的大老爷没有告示这话以后，却有些生气了。这时他已经绕出桌旁，接着说：狠棒打人算什么呢？大兵是就要到的，你可知道这回保驾的是张大帅？张大帅就是燕人张翼德的后代，他一只丈八蛇矛就有万夫不挡之勇，谁能抵挡他？他两手同时捏起空拳，仿佛握着无形的蛇矛模样，向八一嫂抢进几步道：你能抵挡他吗？八一嫂正气地抱着孩子发抖，忽然见赵七爷满脸油汗，瞪着眼准对一冲过来，便十分害怕，不敢说完话回身走了。赵七爷也跟着走去，众人一面怪八一嫂多事，一面让开路。几个剪过辫子重新留起的，便赶快躲在人丛后面，怕他看见。赵七爷也不悉心查访，通过人丛忽然转入乌桕树后，说道：你能抵挡他吗？跨上独木桥扬长去了。村人们呆呆站着，心里计算，都觉得自己确乎抵不住张翼德，因此也决定七金便要没有性命。七金既然犯了皇法，想起他往常对人谈论城中的新闻的时候，就不该含着长烟管显出那般骄傲模样，所以对七金的犯法也觉得有些畅快。他们也仿佛想发泄议论，却又觉得没有什么议论可发，嗡嗡的一阵乱嚷，蚊子都撞过赤膊身子，闯到乌桕树下去做事，他们也就慢慢的走散回家，关上门去睡觉。七金嫂咕哝着也收了家伙和桌子矮凳回家，关上门睡觉了。七金将破碗拿回家里，坐在门槛上吸烟，但非常忧愁，忘却了吸烟。象牙嘴六尺多长，香妃竹烟管的白铜斗里的火光渐渐发黑了。他心里但觉得事情似乎十分危急，也想想些方法，想些计划，但总是非常模糊，贯穿不得。辫子呢？辫子，丈八蛇矛，一代不如一代，皇帝坐龙庭，破的碗须得上城去定好，谁能抵挡他？书上一条一条写着，入娘的。 第二日清晨，七经依旧从鲁镇乘航船进城，傍晚回到鲁镇，又拿着六尺多长的香妃竹烟管和一个饭碗回村。他在晚饭席上对九经老太说，这碗是在城内订合的，因为缺口大，所以要16个铜钉，三文一个，一总用了48文小钱。九经老太很不高兴地说，一代不如一代，我是活够了，三文钱一个钉，从前的钉这样的嘛，从前的钉是我活了79岁了。此后七经虽然是照例日日进城，但家境总有些暗淡，村人大抵回避着，不再来听他从城内得来的新闻。七经嫂也没有好生气，还时常叫他囚徒。过了十多日，七经从城内回家，看见他的女人非常高兴，问他说，你在城内可听到些什么？ 没有听到些什么。 皇帝做了农亭没有呢？ 他们没有说。 咸亨酒店里也没有人说吗？ 也没人说。 我想皇帝一定是不做龙庭了。我今天走过赵七爷的殿前，看见他又坐着念书了，辫子又盘在顶上了，也没有穿长衫。你想不做龙庭了吧？ 我想不做了吧。 现在的七经是七经嫂和村人又都早给他相当的尊敬，相当的待遇了。到夏天，他们仍旧在自家门口的土场上吃饭，大家见了都笑嘻嘻的招呼。九经老太早已做过80大寿，仍然不平而且健康。六经的双鸭脚已经变成一只大辫子了。一虽然新进裹脚，却还能帮同七经嫂做事，捧着18个铜钉的饭碗，在土场上一瘸一拐地往来。1920年10月，风波结束。此次录音由李菁提供。